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成立68周年纪念会24号在平壤举行。由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、各社会团体工作人员、平壤市民和特邀客人参加。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，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一向在国内外展开积极活动，以缓和朝鲜半岛紧张状态，实现国家统一，维护东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。他们呼吁世界向往自主、主持正义、爱好和平的进步人士、各国际民主团体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和声援团体，坚决谴责和反对美国对朝敌视政策，积极参加旨在维护朝鲜半岛、东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和实现人类共同繁荣的斗争。纪念会结束后，参加者观看了介绍该团体活动的图片。